国反帝论坛十号在网站上载了 ZID 金正恩同志致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信，今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时代任务与职业同盟组织的任务。